第五品啊，上次在讲这个，我们花5分钟时间等他大家上来，我们刚好把第五品复习完了，这样让大家进入状况，因为好久没上课了，这样才有办法再慢慢上第六品啊。今天第六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三空，等一下我们第五品复习完就开始讲三空了啊。那个第五品啊，我们上次说，哎，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在讨论体性跟相用间的关系。好，Mandy 上来了，我们现在开始先复习5分钟第五品。那体性跟相用啊，是《金刚经》里面，或者你在学佛学啊，学禅宗、学楞严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体性啊是无形的，相用啊是外面的显象。我们呢，平日生活当中所看到的相，就是我们的样子啊，还有我们的用功能啊，其实是虚妄的。但是啊，我们的所有的众生啊，我们这些迷雾的这个是迷，在迷啊，这个已经这个是一个是悟啊，佛是悟，我们是迷啊。这些迷了的众生啊，或者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六道的众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为啊，这些。好像我们眼睛看到啊，耳朵听得到，听得到声音，手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呀、啊，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事实上刚好相反，所有的相跟用是虚妄的。什么叫做虚妄？叫做因缘生灭，就是它必须在某种因缘，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它才会显象，而且它会一直不停地变动，等到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或有一些条件不具足的时候，它的样貌或它的功能就消失了。这种东西是因为在条件，必须它没有办法独立存在，必须靠着其他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够发生，而且会一直不停地在变动，随时也都有可能消失。像这种情况的。我们说它是虚妄的，相跟用啊是虚妄的，而另一方面呢，体性，体是身体的体啊，性是本性的性，那个本质啊，体性，真正的体性才是真实的。学过《金刚经》的同学，这边大部分的同学啊，都有在这个，对不起，《楞严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真如心，如来藏，这个才是真实的。所有的相用，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如来藏啊，起妄念所因缘跟着呢，就因缘变现出来的。所以相用是虚妄的，体性是真实的。所以在第五品啊，佛就问这个OK，看以令也上来了，我们以令花5分钟的时间呢、啊，把第五品复习一下，我们就讲第六品啊。今天我们也不要讲太长时间，我们讲课就讲45分钟，然后让大家发言。每次上课，我希望是能够非常轻松愉快，然后能够不要讲太多东西，可是讲的东西都能够听得明白。所以啊，我们上次讲说，哎呀，这个到底呀、啊，见了相，当你看到外面这些相用的时候啊。是不是也能明心见性？或者说，你是不是见到的相，也代表你能够见性？你在娑婆世界看到这些相跟用啊，是不是？或者你用另外一个问题说，会不会阻碍到你明心见性？会不会阻碍到你见性？这个是第五品的一个大灾问，因为前面四品佛陀讲了很多的课啊。第五品等于是在中间一个期中考试，他就问须菩提这件事情，他说啊。如来呀、啊，他问须菩提呀、啊，须菩提于意云何？他说可以生相见如来否？这句话很重要啊，生相啊跟如来，生相是什么？生相啊，如果用最简单的白话来讲，就是佛的应化身，佛的32应化身，32相。那如来是什么呢？如来就是佛的法身。如果你用最简单的方法，你说：“哎呀，《金刚经》，我只要懂大概的意思也就行了。”那你可能翻译成是不是见到如来就是佛的应化身呐、啊？见到佛的应化身就是佛的相用啊？那是不是你见到他的相用， 是不是等于你可以见到他的法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上次上课有讲过，你啊，如果只是把它局限于就是问说，哎呀，见到佛的应化身，是不是就代表能够见到佛的法身？那这样子呢，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这句话。怎么说呢？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身相啊，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佛的三十二相的应化身啊。佛可以变成人啊，那个有人没有 mute 会听到后面的声音，可能要 mute 一下。佛啊，三十二应化身，你也可以把它推啊，比较 extend 它，更扩展到什么呢？扩展到那个 Erica， 你可能要把声音 mute， 那个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背景声音。所以啊，你可以说，哎，佛的三十二应化身，我把它扩展成什么？我把它 extend 能够包含到所有众生的法性啊，所有众生的对不起，所有众生的身相，不是不只是如来的三十二相的应化身的三十二相，我可以把它延伸扩展到所有众生的身相，甚至我可以把它扩展到什么？所有万法的法相，这样明白吗？从佛推展到众生。有情的众生在推展到无情的所有一切万法这个相貌，那如来同样的，我可以从佛的法身啊，把它推展到什么众生的法性，众生的佛性，我也可以把它推展到，把它涵盖的更广，什么万法的法性。所以说，哎呀，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说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应化身是不是就等于见到了佛的法身？你也可以说见到众生的 身相是不是代表你可以见到众生的法性？但事实上最圆满 最完整的一个解释是说，当你见到万法的法相，是不是代表你可以见到万法的法性？见相是不是能够见性？所以这个是第五章真正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上次有讲到，须菩提说，如果你着相的话，你见相是没办法见性的，因为你就执着在其实虚妄而且不停变动的这个相用上面，你把虚妄当成真实，你当然没办法明心见性。但是如果今天你能够不要着相，那么见相是不会妨碍你见性的。好了，那有一句名很有名的话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记得金刚经的上半十六品，它是讲给初发心的这些修行人听的，刚刚开始学金刚经，程度还不够，修行还不够，所以佛大部分的论述啊，很多时候它着重的重点在哪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告诉你，所有的一切相，有的相也好，什么叫做有的相？有的相就是你真的能够看得到、摸得着、听得到、感觉得到的，这所有的相是虚妄的。不但有的相是虚妄的，连空的相都是虚妄的。空也是相啊，如果你着到空的时候，就着了空的相啊。你不着空，空本来没有相。但是你着到空里面去，空的相就出来了。所以他告诉你，凡夫啊是着有的相。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凡夫啊，觉得所有一切是这么的真实啊。所以凡夫是着有的相。哦，他跟你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我们也讲过，小圣人那些阿罗汉，他着到空的相里面去了，是不是？他说好了，那我知道外面这些所有一切的境界啊，我想要。我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我不希望它在干扰我的身心世界，所以我到山洞里面去修行啊！我跟这外面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部切断。那这个是什么？找到空里面去了，找到空里面去，空相也是相啊，也是虚妄的。所以他告诉凡夫啊，你不能找有的相，也告诉阿罗汉啊，这些小乘的修行人啊，你不能找空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后来呢，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有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是什么？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哦，这句话，则见如来，什么样的人能见如来？什么样的情况能见如来？不应该说什么样的人能见如来，你证得如来才能见如来啊。佛的法身为佛可见啊，你要明心见性了，你才能够真正见到对方明心见性的这些法身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叫做明心见性？若见诸相非相。所以我们上次讲过，诸相非相啊，其实很深啊。最简单的方法是说，哦，如果你能够明白所有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相，有的相也好，空的相也好，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这个非相是什么？其实就是虚妄的。如果你能够见到所有的相都是空的，有的相也是空的，空的相还是空的，如果你能够见到，因为非相嘛，不是相，那它就是没有相了。所有的相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有相，有的相也是虚妄的，空的相也是虚妄的。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你就证得如来了。好的，这是比较浅的说法。那比较深呢？佛说啊，我们先讲菩萨，前面是小乘、凡夫、小乘这两个层次，我们懂了。那那些没有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怎么解法呢？他在有啊有的相之中啊，他能够见到空性；他在空性之中啊，能够见到随缘变现，也就是他见到相用的时候，他能够明白所有的体性啊是空寂的。他在见到空寂的体性的时候，他能够明白他会这个空寂的体性啊会随着不同的因缘变现各种不同的相用。所以他告诉自己啊，我不能着空，也不能着有。那记不记得凡夫是着到有里面去？二乘人啊，或者我们说小乘，或者我们说阿罗汉，他找到空里面去。那这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怎么解呢？他说啊，我知道有也不能着，空也不能着，我要行中道，两边都不能着。因为我有中啊，我在看相的时候啊，我也能够见到它极，就是这个空极空极的体性。那么我看到它空寂的体性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不能找空，因为它会随缘变现，有中见空，空中见有。但是这还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是什么？佛啊，明心见性的佛，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未必是圆正佛。什么叫做未必是圆正佛呢？圆正佛就是我们所说的已经大觉了，完全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无明跟烦恼，就是最究竟的佛。那那个像阿弥陀佛啊，这些释迦牟尼佛最究竟的佛。但是呢，有一些比较松散的定义，就是说你只要明心见性了，就称你为佛吧。那这个佛叫做分正佛，就好像哎呀，你见到月光了。圆正佛是什么？见到了十五的月光，月圆啊。那分正佛呢，你可能见到初二、初三、初四的月光，虽然不是圆的月光，但你毕竟见到了月光，这么解法。所以啊，我们说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啊，或者这些圆，就是这些佛啊，见性成佛，这些佛怎么解？佛是说啊，其实性跟相是同一回事情。在楞严经啊，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学楞严经的同学，在这个地方啊，要了解这个概念会有点呛，会比较难。但是呢，你就去以什么样的角度呢，去理解它呢？你就了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怎么解啊？外面的这些所有娑婆世界的显象，其实都是那本性，我们的真如本性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的真如本性呢，也是因为 所以啊，这个外面的这些相用啊，要因为你的真如本性啊，才有办法完整。如果只有相用，没有体性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而你的体性呢，也必须借着它的相用啊，才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来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人灵魂跟身体，一个人有灵魂，如果他没有肉体，没有人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你的灵魂也没办法有作用。所以你的灵魂必须借由你的肉体才能够彰显它的灵魂是存在的，而你的肉体呢，也必须要有灵魂的存在才能完整。同样的，体性跟相用是类似的意思，你的体性啊，必须借着相用才能够彰显它体性的存在，它的相用呢，也必须要有体性才能完整。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但是更进一步是什么？其实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体性跟相用是同一回事情。为什么？体性空寂啊，因为空寂，我们说它会随缘变现，所以体性空寂才会随缘变现。随缘变现的这些相用呢，它本身就是体性空寂。如果它没有体性空寂，它不会有这些随缘变现的相用。所以性跟相根本是同一回事情，就是因为空寂的性才变现出这些相，相就是性的投射，其实是同一回事情。在《楞严经》，我们在十番显见的时候会讲得更精细，它就告诉你，体性相用是同一回事情，理跟事，道理啊，跟事情是同一回事情。真正我们学到最后的真如，真如如来藏真如本性，它是没有执着，也没有分别，也其实根本连能所相对都没有，万法一如，只要是一不是二，它才是真正的真实 absolute 绝对的存在。人类因为我们人类有对待的观念，有能有所，后来又有分别以及执着，所以有二元对待，就有黑跟白，好跟坏，对跟不对，甚至真或者是妄，真实或者是虚妄。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虚妄啊，我们如果把所有的妄念全部熄灭之后，真心就出来了。但是我想请问你啊，当所有的妄都消失的时候，那又哪来的真呢？什么叫做真？真是相对于妄而存在的。所以到最后连真啊这个字其实都是戏论，也都是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到最后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绝对存在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也不必再去讨论它是真还是妄，因为妄已经没有了，有妄的存在才有真啊。当妄已经没有的时候，那又哪来的真？这就是我们所讲，其实性相最后是一如的。你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你就真的明心见性见如来了。这是第五品我们所讲的。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啊，大意是相同的，但是会越讲越深，看看你能够吸收的多少。金刚经不用赶课，最主要就是每一次的讲解你都能够吸收，那就很棒了。好，那我们现在讲第六品啊，我们最后讲完大概第六品会比较大方向的讲一下，那么我们下一次也就一样，就复习第六品，然后讲第七品，大概就是用这个形式啊。那我们讲完第六品，大家反正你有什么问题写下来，或者课程最后你要告诉我说，如果你没有问题，你说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懂得I don't know enough 去问问题，那你可以告诉我，至少你告诉我你哪一段听懂了，哪一段呢很不懂，希望下次再听一遍，至少你要给我这样子的 feedback。 好，那第六品啊，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三空。我们先看看啊，须菩提怎么说啊。须菩提跟佛讲啊，他说啊，他现在有一个 concern 啊，他有一个这个担忧啊，他说世尊啊，颇有众生啊，得闻如是章句，生实性否？他说啊，哎呀，老师啊，你讲的这些东西这么的艰难啊， 讲这个空性大法，哇，这个老师现在在啊，我们在你面前啊，老师跟我们讲课，哎呀，我们当然听懂了啊。那么大家，因为老师佛陀的摄受力那有多大，基本上在他面前听法的人啊，要是没有听懂，那真的是很难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在佛陀啊，在世啊，整个佛运啊，就是佛的这个运程啊，有12000年。前面的1000年呢、啊，叫做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呢，叫做相法时期。相就是很像的相，正是正式的正啊。到了最后那10000年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叫做末法时期。那须菩提啊，他们当然是在佛出生的时候，就是相法，就是正法时期的这个时候啊。所有的这个正法时期呢，它又分成前面的500年跟后面的500年，前面的500年呢、啊、是解脱坚强，所有的修行人在佛的摄受之下，虽然佛可能已经灭了，但是那摄受力还在，所以前面的500年，哇，所有的人都纷纷解脱啊，出离六道啊，很多人正果啊，那时候这个修行力道非常强。到了那个后面那个500年的时候啊，我们叫做那个时候应该是禅修。或者禅修啊，禅坐或者禅修坚强，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灭后的第一个500年，第一个500年的时候，大家纷纷解脱。到第二个500年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哇，这个好像一听闻佛法立刻顿悟啊，立刻解脱，要靠着禅修的方法。所以禅宗啊，要靠着这个禅坐禅修的方法解脱。那到了第二个相法时期的时候啊，就等于说是第一个相法时期的第一个500年呢，也就是佛已经灭了1000年以后了。那个时候啊，经文坚强，那个时候禅坐大家也不禅坐了，但是呢，还是向往佛法。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喜欢讲经啊，听经啊。那么所以啊，为什么唐三藏啊，从这个西域啊，或者从印度啊，带了这么多的这个经书到中国啊，翻译大家啊讲经说法，很喜欢。那么到了这个那时候解脱的人越来越少。那么到第四个500年呢，也就是相法时期的第二个500年，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塔庙坚强。塔庙是什么？哎呀，我也不禅坐了。不要讲解脱了，禅坐都不禅坐了，经文都懒得念了。但是呢，我还是相信什么五拜五波比啊，所以我建了很多的庙啊、寺庙啊、塔庙啊，还是香火盛行啊，就大家还是拜拜，还是相信好心有好报，做好人能得好报啊，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去拜拜。那等到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是什么？末法时期就像我们现在叫做斗争坚强。父母子女互斗，夫妻兄弟姐妹同事朋友，这就是一个斗争的世界，互相欺凌，互相欺骗。那么这个东西，我想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啊。所以整个佛啊，它这个运程就是这么走着。我们现在大概是佛灭掉的2500年左右到3000年，那么整个末法时期啊，一共有10000年，我们已经走了大概将近1000年了。那么10000年结束之后啊，所有的佛法荡然无存，根本没有佛经，也没有佛法，可能没有人听过有什么佛法或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了，56亿年是不是还多少年？可能要去查一下，几十亿年。直到下一次，弥勒佛再来，那个时候才重新有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啊，处于佛法末世，但是佛法虽然已经群魔乱舞啊，好的老师找不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找不到好的老师，佛法真的就是犹如，那个叫快要熄灭的那个星星之火，随时会熄灭。那所以才说，我们现在又投胎成为人的身体，非常难得。那么，等到再次投胎的时候啊，万一没有真的有机会出离三界，再次投胎都不知道佛法还在不在啊，或你投到哪个国家也不知道，或者你投到哪一道你也不知道。如果不信到了畜生、恶鬼跟地狱道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太难了， 没有办法，没有机缘，没有福报。好，那现在我们就说啊，所以须菩提啊，刚讲那么多故事是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哎呀，现在啊，我们在佛前面嘛，那大家摄受佛摄受能力这么强，大家都纷纷解脱啊，听闻佛法都能够证得证悟啊，处理。但是会不会有以后啊？我有众生得闻如是章句，还听了这个佛法以后，以后的众生是不是真的还能够生实性啊？真实的信心啊，不逆的信心啊，就是在不管在怎么样的磨难以及挑战之下，我还能够保持我对佛法的信心，那这种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要有败就要有波比，一旦倒霉了，事情不顺了，或者人生遭遇了挫折，不理想，或与我的预期不同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怀疑，到底我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到底我信的神是魔还是神，到底我学的这个金刚经、楞严经、心经到底是不是正法呀，难道我错乱了吗？大家要小心，佛经后来会告诉你，当你学习佛法之后，很多时候你反而会开始遭遇到人生一些的小小的磨难。那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放弃。为什么？一方面是重业轻罚，很多以后的罪业，因为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神佛菩萨或任何的冤亲债主能够把不在你身上的账算到你身上。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它都有原因，都是我们以前所造的业果成熟的，好的业坏的业都一样，安心以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怎么觉得哎，事情反而不顺了，佛经到第十六品第十五十六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那都是你前世所造的业力，那么现在现行了，你要安心以对。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重罪轻罚，你反而本来可能要出个大车祸，现在扭到了脚哦，本来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倾家荡产的这个投资失败哦，现在只是过了一点小钱，不要担心，你就安心以对，然后你把这些业力安心面对，结束以后你的债还完了，你的修行会有力道。你千万不要对佛法失去信心，这是第十五十六品最后上半金刚经上半结束的时候，佛陀告诉您很重要的讯息，我们今天就先讲了一下。那佛啊就告诉须菩提，他说须菩提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对后代的子孙或者对其他这些修行人啊有这么大的疑问。他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啊，即使佛灭了以后后五百岁，有的人说这个后五百岁啊是佛啊就死掉了，圆寂之后的五百年，那个时候还在正法时期啊。那也有人说啊，那是佛灭掉以后五个五百年，2500年，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是佛灭掉以后啊。他说啊，佛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啊，你要牢记。他说有持戒修福者，如果你能够持戒修福，那么于此章句，你听到《金刚经》啊，保证你能够生信心，以此为食，你绝对不用担心。他说，当知是人啊，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这些人啊，绝对不只是一二三四五世，五个 lives， 他绝对是累世累劫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累世累劫在所有这些千千万万无穷无尽十方诸佛菩萨面前行善修善奉养供养这些菩萨修行。他说你要有这个因缘听到金刚经，而且能够生实性。你要知道实性啊，这个字很重要，而且是净性，净是干净的净，净性实性，那是你多大的缘分，是在千万佛所累世累劫，你早都一直在持戒修福。所以你要知道持戒修福很重要。修福大家大概都知道哦，修福嘛，就是我们说之前一直在讲福慧双修，修福这个肯定是修福了，也没错。那你这样想是对的，这个修福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布施，你要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去利益众生，与众生结善缘，不停地累积福德， 修福的修福者，这个东西就是修福。那你说，哎，那持戒观这里面什么事情啊？持戒跟慧有什么关系？有，当然有很大的关系。有没有听过戒定慧啊？你要先持戒啊，你才能够生定啊，之后你才能够生正知正见。那个慧不是人世间的智慧，不是你怎么样能够去，哦，现在选举时间啊，你怎么样去选举啊，你怎么样去赚钱啊，你怎么样能够搞定你公司的同事啊，怎么样能够 social 啊，与这个长袖善舞，它不是这样的智慧啊，它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就是金刚经、楞严经所要教我们，它真正最终希望你悟到的道理，那个道理能够让你真正的出三界，能够让你大觉，能够让你永远离苦得乐。所以持戒很重要，你要先戒才能够定啊，生楞严大定或者大三大定，就是说真正进入明心见性，我们清净本性的那个大定，最后你的智慧出来，空性智慧出来，大觉。所以其实持戒修福就是福慧双修啊。持戒，你说我不是和尚持什么戒，我也不是尼姑怎么持戒法，你也不用太害怕。我们讲过好多次，就是那十个戒，身口意十个戒，身体是什么？这十个戒你得记得。为什么要记得？就算你说，哎呀，我也不想出三界，我也不想成佛，我就想做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做人做得很爽，我还想下辈子再来。那我跟你讲，那你也得，或者我说我想做天人，天人很棒啊，哦，绵绵无常，那个叫什么无限的福气啊，绵延无限的福气，又没有肉体的障碍，多棒！那我跟你讲，你也得修这十戒，你这十戒犯了，你连天人都没办法做，你别说你要上初三戒，身体是什么？不能够杀，不能够盗，不能够淫，杀盗淫。不能够杀生，不能够抢劫，不能够奸淫。那个抢劫我们上次讲过很多次啊，包括骗人的钱，借钱不还啊，苛刻用人薪水，该给的钱不给，捡到的钱拾金很昧吧，放到口袋里面，这些都算。然后呢，身口是什么？邪语妄语两舌，绮语妄语两舌恶口，讲人坏话啦，挑拨离间啦，讲谎话啦，讲的天花乱坠，为了要人家开心啊，可以怎么样建立好的关系，这些都不能说。你要给自己一点戒律，上述所说的戒律，哪一样东西你自己是你的弱点，你要自己能够警戒。身口意意是什么？贪嗔痴。这十戒是我不用出家我就应该能够做到的，那尽量帮自己定下一些目标，能够越来越精进。我就说我们上课上金刚经上楞严经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至少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能够变成一个更有修养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啊，不管是你的先生小孩父母公婆旁边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这个员工啊，各方面人家会觉得，哎，老板娘不一样嘞，妈妈不一样嘞，哎，我的女儿变了，好像变得比较有修养，哎，我老婆不再那么容易生气，我老婆不再那么疯狂的买东西，这是要第一点能做到的啊。那第二点呢，要给自己一些戒律，那个是你对自己的期望。戒律你甚至可以说，我就是希望我自己以后能够早睡早起，我告诉我自己我一个月我譬如说有两天吃素，或者我告诉我自己，我姐姐有跟我讲，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她说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New Year Resolution 什么，我每一天给我自己要让我自己做三件事情，每一天起床就是每一天呢，我要有三次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对方做错事情，但是我不但原谅他，我甚至可以跟他说对不起。好，比如说他说有一，为什么我会，他会告诉我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我在美国，他就开车，那个美国 stop sign 是很严的吗？那么对方呢，他在 stop sign， 对方的 stop sign 就对方没有停就要冲过来，那他踩了刹车， 那对方就差点撞在一起。要是以前他可能出去大骂，哎，我这次看到他竟然招手让对方的车子先走，我就说，哎，奇怪，你怎么转性了？怎么回事？他说，哦，这个就是他自己的 New Year Resolution， 要有三次对方做错事情，他也知道是对方做错事情，可是他要礼让对方，那这也是很好，这也是持戒，这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期望。哦，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减少我骂人的次数。我自己骂完人，我记录一下我的次数有没有减少。我要减少我购买的次数。你有各种方法可以去训练自己。学精学到后来，至少你要给你自己一些戒律。哦，我不再做什么事情，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要给我自己一些戒律。你做着做着，你的家人、朋友、你的孩子会看到这个妈妈的变化，这个女儿的变化，你才有机会去度化你旁边的人。如果你自己都不变，你有什么方法，或你怎么可能去改变你旁边的人？哦，你的先生为什么要变？你都不变，他为什么要变？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佛所告诉我们的持戒修复，一边能够持戒，对自己要能够定下一些戒律，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一方面要累积福德，去利益众生。那如果你能够这么做，你肯定能够生真实的信心。这个是佛在教我们的。那么后来啊，佛啊，他说啊，文士章句，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啊，文士章句乃至。因为他刚刚已经讲了，当知识人绝对不是在，一世两世，他是累世累劫在修福，在持戒修福。他说这样子的人呢、啊，闻是章句，听到了《金刚经》，乃至一念生净信者，你要知道啊，这个净信，这个净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净是什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杂念。我做好事，我持戒修福，我从来不会要有好报，而且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立场，我就是这么干干净净，不，甚至我们可以说完全没有起心动念的，我就相信了《金刚经》的教导，我就是照着做。那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如来悉知悉见。有两种解释方法啊，一种是说如来啊，就是佛都看在眼里，那么这些众生啊是能够得到无量福德，那肯定是无量福德，因为他根本就一定是到最后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当然是无量的福德。那么另外一种如来悉知悉见，还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深刻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你悉知如来，悉见如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来呀、啊，你悉知悉见。现在不是如来悉知悉见你呀、啊，是你悉知悉见如来。什么样的人能够悉知悉见如来啊？明心见性的人呐、啊，你要是法身啊，如来是什么？佛的法身，佛性，唯有明心见性，佛性出来的人才有办法见到佛的法身，不是吗？所以表示你已经明心见性了。哦，那当然得到无量福德。那么何以故？以后你看到"何以故"三个字的时候，就是再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哦，那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最断呐、啊，把它简短一点比较好懂。就是说，是诸众生啊，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因为我们以前应该有讲过，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嘛。四相是从什么来的？其实就是我相。有了我相，就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有了我相，我是什么？就是我为中心吗？那我的对面是什么？是人相吗？不见得是人啊，阿猫阿狗啊，都是不见得是要人啊。只要我的对面跟我有对待关系的、相对关系的，都是人相嘛。那各种不同的人相集合在一起，叫做众生啊。 那众生相呢，延续，一直延续，一直不停的发生，有时间的概念，不就寿者相了吗？所以我人众生寿者相，你就用我相来代替。所以说什么是无我相？无复我相，也就是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那我相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我啊，这个五蕴结合的我啊，就是我自己啊，是存在的。你如果用比较简单的，就是比较粗的法我执，就是这个我啊，我是存在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集合在一起，我、啊、这个我这个身心啊是真实的。再来呢，他告诉你，这个人已经没有了我相，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一群累世累劫持戒修福，听到《金刚经》马上生净性，这群人什么样的人？他已经没有了我相，也没有了法相，也没有了非法相。刚刚解释了我相，也就是没有我执，对吧？无法相呢，就是也没有了法执。什么叫做法相？你用比较简单粗略的、比较初级的啊，比较初级，或者我们用比较低层次的方法来解释法，就是说我以为万法实有。就是我身心世界以外啊，这所有的境界，一切的万法是真实的存在。那你而且我执着它，那叫做法执啊。这应该就蛮简单。一个是我的身心，另外一个呢是我所依存的这个世界啊，身心世界，身心是我自己嘛。我执为实有，万法外面一切的一切，执为实有。叫法执，再来呢？非法相啊，我没有，我断掉这群人已经断掉了我执，断掉的法执。什么叫非法？非法相就是空，没有法，那就非法，非法就是空嘛。所以也没有了空相，也不执空，它不执我，也不执法，也不执空。这是什么意思啊？空是什么意思？不要执我，断掉我执，这个我好像还懂。那不要说我就是我相啊，没有了我相就是我执断掉了，没有了法相是法执断掉了，这个好像我也还懂啊。这个断了我执，断了法执，那什么叫做断了空执啊？不再执空是什么意思？前面两个啊是告诉你我执法执断掉了，后面是告诉你什么呢？连要把我执法执空掉或断掉的这个执着也要放掉，层次是不是越来越高？一开始是把我给放下，之后呢把给法给放下，最后呢把要把我放下，要把法放下的那个执着也要放下。你去想想看，这是什么？我执是不是对应凡夫？法执呢是不是对应我们讲的那个阿罗汉？后来这个空执是什么？执空啊，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不是说，哎呀，我不能执我啊，我也不能执法，我不能找我相啊，我也不能找法相啊，我不能找有的相，我也不能找空的相，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空掉。但是呢，他执着在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空掉上面，所以最后告诉你，连这样子的执着你都要空掉，哎，那就谓之于三空。我空，法空，空也空。我空是什么？没有我相了。法空呢？没了法相。空空呢？是连法相、我相、法相都没有，都不执着的这个执着也放掉了。所以这个叫做三空，大三空啊，穷空到底。有的时候我们说穷空到底，那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第六品啊，还有后面还有几句，我们很快把它讲完。再来啊，所以啊，何以故？还继续解释啊，何以故？为什么啊？故就原因嘛。是诸众生，他为什么会说这一群人已经没了我相，没了法相，没了非法相啊？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你心里取相的话，如果你取相，你的心啊，还取我，还就是还着相的话，就是着我相的话。那你这个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啊，其实都具足。如果你取法相，即使你我相断掉了，取法相你还是一样。 我人众生寿者相还是在。为什么？因为你取法，你那个我，你那个我的那个最根深蒂固那个我，其实还存在啊，那个意识还是存在啊，所以你我人众生寿者相都在。再来呢，若取非法相，即使你着到空啊，所谓空是说我要空掉我执，我要空掉法执的那个菩萨，只要他还执着的这样子的一个念想，说我要空掉，我要空掉，那个我啊，深层的那个我，其实还在。那这个时候，你还是一样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他就告诉你，其实只要你有任何的执着，甚至你执着你不能有执着这件事情，你都还是有执着，你就一样我人众生寿者相就跑出来了。很有意思啊，《金刚经》啊，不管是这些禅宗，尤其禅宗，他最后就是告诉你，任何执着都不能有。连不要执着的这个执着也不能有。我们说，哎呀，我们要断舍离呀，舍到最后不能再舍的时候，连舍也要舍掉啊。离到后面不能再离的时候，连离也要离掉。《圆觉经》里面不是讲过吗？外面的虚妄的境界是虚妄的，对吧？外面的境界是虚妄的。哎呀，我要远离。再来呢？我要远离外面这个境界的那个心啊，也是虚妄的，亦要远离。那再往后面呢，其实大家好多人听过好多次了，你要远离这个虚妄的心啊的这个远离，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远离亦得远离，远离到最后呢，连远离远离这件事情亦要远离。一层一层的放，一层一层的放，最后离到不能再离的时候，连离都要远离。万法不可得，最后连不可得亦不可得。这些是比较深的境界啊。但是这些老参啊，我们说老参就是经常参悟这些禅宗里面这些句子啊，真的就是说，你要慢慢的花心思，每一次就是那一句话两句话，有的时候你会灵光乍现，说哎呀，我真懂了，我悟到了，哎，那就很棒。那个金刚经啊，尤其禅宗的这些东西，真的不用拼速度，也不用拼业绩，你不用拼你念了多少遍，你也不用拼你看了多少个 chapter， 你这次学多少，其实最主要就是参。慢慢慢慢先懂他的意思，然后慢慢的参。整个金刚经，你如果能够参悟他一句两句，那不得了了，那个对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那对你的修养修为，你的这个整个修行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心急啊。所以到最后呢，他说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就是说你法不能取，法是什么？就是万法。有的法，就是你万法，任何的法你都不能够去执着，不应取非法。那空，就是把法空掉这些东西，当然不能，更不能执着。其实所谓不应取法啊，就是所谓的我，不应取我相，不应取法相。要不应取法，就是要把我执跟法执两个执着给空掉。不应取非法呢，就是要把我执跟法执的都要空掉的这个念头，或者这个执着也要空掉，明白吗？不应取法就是你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不应取非法呢，你连不能着有、不能着空的这个执着也要放掉。所以不应取法，不应取空，非法其实就是空。那这个东西就是大三空，你要能够懂，一定要能够懂什么叫做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那就再讲一次，这边的法是任何的法，空也是法。所以说，我执法执，我执啊法执，这两个执着你都不能取。那不应取非法呢？非法是真的是空，所以你呀、啊、想要空掉我执。空掉法执的这个念想，这个执着也要断掉，所以法都不能取， 更何况是非法的。所以佛最后讲一句，他说，如来常说啊，佛经常会用这个来说法啊，如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佛陀经常会喜欢用一个小船啊来比喻我们要过河了，我们现在啊是在这个生死轮回的此岸，那就要坐的这个小船啊，这个佛法的小船啊，就带着我们渡河。这个河代表什么呢？烦恼轮回这所有一切的障碍啊，那我们就要坐的这个小船呢、啊、佛法带着我们到对岸。对岸是什么？对岸是涅槃的对岸，那个我们这边是生死，对面是涅槃，我们这边是烦恼，对面是菩提。所以我们这边是生死轮回嘛，或轮回烦恼，对面是菩提涅槃。所以我们就坐着这个小船，佛法的小船到对面。这是佛啊经常喜欢用的比喻。他说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刚刚是不是说不能取法，也不能取非法？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说佛法呀你都应该要舍掉。因为什么？佛法也是万法中的一种啊，你如果执着在佛法上面，你也没办法到对岸哦。佛法都应该舍掉，更何况不是那些不是佛法的东西。或者你说万法都该舍去，法都该舍，更何况是空。空当然也不能执着啊，空是断灭，当然不能执着。你说我也不吃饭了，我也不煮饭了，我也不上班了，家里小孩什么都不顾了，哎呀，我要到山洞里面去修空啊，那你完蛋了。他告诉你不能执非法呀，不能执空啊，他最怕你断灭了。学金刚经啊，难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怕讲空讲多了你去断灭了，不行。你不能执有，更不能执空，两边都不能执着。所以他就说啊，像这个佛法小船到你到对岸，那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这一群人呢、啊、我就上次听净空法师讲，就是我们这一群这个凡夫俗子啊，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们坐这小船到对岸，保证啊，我们到了对岸，那小船绝对不肯放，会在自己身上背着。为什么呢？怕以后要用，或者我的子子孙孙其他家人朋友要用，所以不能放。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贪着的心啊，这个就叫贪啊，真的是不需要的还要拽在身上，这个叫贪、啊、欲望的欲啊，下面有个心字啊，前面那个没有心字的欲啊，其实是好的。所以好的就是说并不是坏事，因为你渴了得喝水，饿了得吃饭嘛，困了得睡觉，要休息啊，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你加了一个心啊，哇，那就不行了，你又开始分别执着、啊、想要贪着无厌的时候，那个欲望就糟了。所以加个心字是很糟糕的。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因为贪得无厌，所以你连离开此岸都没办法。那这个阿罗汉小乘人呢，他呀没有办法你看哦，这个啊，这个故事又以前那个下次再讲好了。那个KTV 的故事，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就是总之啊，阿罗汉呢、啊，他呢想要到对岸，他修行，但是他不管其他人有没有离苦得乐，所以他离开了三界，他是肯定不愿意回来的。这群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呀不到对岸呢、啊，其实小乘是这样子，小乘人他没有到对岸，他的船是不肯放下来，他是不肯放下来的，就是因为他的船不肯放，没有到对岸，他的船是不肯放下来的时候。他是永远到不了对岸。真正是什么？真正是你需要的时候连佛法都能放下，所有的法你都能放下，即使你没到对岸，在任何的时间你该放的都放，那这种情况你就能够到对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啊，二乘或者小乘啊，还有大乘的差别。大乘真的就是说，任何时候我在没有到对岸，任何时候我连佛法都能放。这个放不是说我糟蹋佛法，我舍弃它，而是说我不再执着，我不会因为没有这样东西而活不下去。任何的执着，即使对佛法的执着，其实都是一种心魔，你都要断。对任何东西的执着，不是光酒气财色哦，对任何的执着你都不能够有，甚至你不要有执着的那个执着，你也要断。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后来所讲《金刚经》的精神。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能够放下。好，这个是第六章的大意。那么现在哇，也快讲了一个小时。我们现在看看大家，今天讲的东西，我们就说，哎，哪边听得懂，听不懂，或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现在这十五分钟才是最珍贵的啦。那个，你今天不来上课，其实说老实话，一录音带你可以借回去听啊。可是我觉得我们的 interaction， 我们能够做 sharing， 我觉得这才是最珍贵。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发言。我就照那个最后面的先讲吧，好不好？那个最后面的那位是不是 Claire？ Galaxy Notes， Galaxy Notes 是不是？这是谁？是不是 Claire？ Hello， 是。 Hello， 你好。 你比较晚进来，今天的课听得清楚吗？ 可以，很好。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上课上到现在有什么心得啊？ 好像这次上的比较不是从字义上，然后是听得懂，就觉得有很多东西好像是就是一直在讲说，感觉是有。就不断的在同一个观念，就是一直在加深，在加深。我没有办法去讲述说，哎，我悟到什么或没有悟到什么。可是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好像剥洋葱这样子，好像就是有越来越这种，感觉有领悟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样子。 那问你，你这样听到这样重复类似概念，有听烦了没有？会不会说，哎，我想听些别的？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就是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哎，现在听就是更比以前就是好像有懂，好像没有懂，然后现在听相同的东西， okay. 越听就是觉得啊，就是这样子， okay. 就是觉得越像是自己的东西， 越来越有越来越清楚了， 对，越来越像是自己的东西这样。 好，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好，谢谢 Claire， 我知道你上班非常忙，还愿意来上课，了不起了，谢谢你了，好，那我捧场， 谢谢老师，谢谢。 OK， 那个 Elaine， Hello Elaine， Hello Elaine， 你要 unmute， 你现在讲话我们听不到。哦，可以了，有了。你怎么了？感冒了？ 对啊。 哎呦，怎么变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老师像我就很喜欢老师一直重复在讲同一个概念，然后加深它，因为我觉得那样对我的理，让我去理解它就有帮助。 可以啦，我觉得其实我讲的方法哦，就是真正让你其实你就算看不懂《金刚经》的文字或怎么样，你也了解它的精神大意啦。 对， 我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否则你自己回去看就行了嘛。 对啊，我觉得有帮助，谢谢老师。 可以啊，那就好，要以令为指标。OK， 好，来， 谢谢 Mandy，Hello Mandy，Hello 老师好，同学好。 怎么样？听到现在， 我觉得好像又不像听过一样。 你说什么？像没有听过一样？ 因为我觉得老师又加了很多新的东西，就是以前讲过的，然后又真的又加了很多再伸进去了，而且哎，好像又多懂了一点点。 好，就比原来再更深刻一些。 对对对。 那你觉得 字面，可是现在你这样讲好像又多了一些。 哦，那很好。那问你一个问题，你三空，我今天讲有没有稍微吸收一点进去？三空的意思有啊， 我空、法空、空也空。 哦，那很棒，那就行了，只要大概重点有抓到就行了。我觉得我也不想造成大家的压力，就是每一次重复然后讲一些新的，然后每次能够多学一点，把它记下来，我觉得就很棒了。而且其实，哎呀，真正学佛，这是一个长时间，一个 long journey。你就是一路往前走，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有修养、越来越有智慧的人。那我觉得就很好了，越来越行善，持戒修福，这样就很棒了。好，谢谢 Mandy。来，那个 Fifi。Hello， 菲菲。 老师好，老师你好。 怎么样？今天上课有没有什么想法跟大家 share？ 对我而言真的蛮难的，就是 你以前有没有学过金刚经啊？因为这边有好几个同学其实都是重复听第二次了，那你是 没有 以前没学过吗？哦， 完全没有，第一次。 嗯，那你大概的概念能够吸收的进去吗？ 我觉得听都听得懂，也知道老师讲的意思。嗯，可是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那个精神啊，那个精神真的是要自己消化。嗯，就是要慢慢的从， okay. 生活中或者从，这个很好难形容，真的，对，你要从，你如果要得到精神上面，就是你真的，所谓的餐呢，啊，是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可能，这个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没关系，慢慢来。其实第一轮呢，啊，你第一次能够听的大概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一班我也讲的比较稍微深一点点。说真的， 嗯， 因为我们以前第一轮在上这个课的时候，真的讲的比较浅。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同学上第二次嘛，我们就上的比较深，所以你就看看能吸收多少就算多少。我觉得你能够做得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比较深嘛，你能够坚持，我已经很高兴了。 老师，我今天准备了纸跟纸，然后想要抄，嗯，就是不是抄，就是想要做笔记。然后我一个字， 啊， 对，然后我一个字也写不下来，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写什么。 其实哦，不需要写了，因为我们都有录音。你真的想要写，你以后再去听录音带，我觉得反而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很享受，你就随，因为我讲的也蛮慢的嘛。那你就跟着他，这样你就在里面，其实这样反而会效果比较好。我都跟大家讲说，金刚经啊，你就把你的笔记放一边，如果真的需要记什么东西，我会告诉你。那你第一次，我觉得因为有录音，所以你想要啊，你什么地方没听懂，一下子把它翻出来 fast forward 到那边听一下，记下来就行。但是这一个小时，我觉得你反而去很享受的，就在那边听我讲，我觉得这样可能效果说不定更好，下次可以试试看。Okay. 好，谢谢老师， 谢 谢 Phoebe， 谢谢。Hello Doris。 Hello， 老师好。 Hello。 哎，我刚刚看了一下经文，有一个部分我想要请老师再解释。嗯，就是， 终于有人问经文了，好，太好了。 在这个叫什么？若心取向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他这边这。我着我人众生受者提了三次，那我想知道他在这三次都是代表是四项吗？还是说他这三次都有不同层次的 代表？其实我人众生受者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啦。我刚刚没有特意讲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人众生受者啊有四项，也有四件。 对， 你知道这是对他，其实到后来，如果你不取非法相，其实很多时候是找我人众生受者见，那个见是起心动念的意思。如果心取相， 见吗？ 对对，见面的见。你看啊，前面因为我们后来《金刚经》的下半是不是就在讲我人众生受者见？前面是在讲相嘛，前面是在讲四相嘛。因为都是叫我们不要着相啊，后来是叫我们什么不要起心动念了，所以后来其实是说我人众生受者见，那个见是我们的 view，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取相的时候心取相啊，取我相，当然那不用讲的，就是我人众生受者相了。 对， 取法相其实也比较像是我人众生受者相，因为我相就是我自己身体嘛，法相你就想说外面的境界反正都是相嘛，所以你取这 either way 你都是着相了。但是你看到了后面说取非法相的时候，已经比较像是我人众生受者见了。 Oh, OK， 对不对？比较是 我 的。 他就是重复三次，然后字都一模一样。 对， 就在想说它是不是有不同的意义。 你这个问题很棒，我很开心。但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着非法，你着到空，就是说，哎呀，我要把我见，我要把这个我执给断掉，法执给断掉的这个执着，其实《金刚经》的另外一种讲法，你知道《金刚经》其实你怎么讲都对了。 你也是说我又着到那个空里面去，空本无相，非法本无相，对不对？非法本来是没有相的，那你说这边怎么来了一个非法相？你一旦着它就生了非法相，所以你一旦有我人众生受者见的时候，你我人众生受者相其实也就出来了。 哦， 明白吗？ 嗯， 你要去慢慢去参它的那个里面的意思。其实你有我人受众生受者相，肯定有我人众生受者见。你没有见地，你没有起心动念，你哪有着相？那他说非法本无相啊，你一着了那个非法相就出来了。你不着它，它没相的。那所有的东西本来都没有相，你一着它的相就出来了。你一起心动念，一执着它的相就出来了。 所以一着相就会有见地，就是 对你应该是说一有见地，你有见地， 有见地， 先对，先有见地，你才会有相出来嘛。你是先起心动念，你的相才出来的。因为刚好你没有上《楞严经》那一段，一开始我们本来什么想法都没有，起了一个妄念，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之后啊，就开始有了我跟对面的这个概念出来了，相对有了能所的概念之后呢，这些境界就出来，后来就分别执着跑出来了。 OK， 了解。 对你很啊，很开心你有问这个问题，老师真的有在上课。 谢谢老师，老师讲的太好了。 Okay. 谢谢谢谢。好，来我们的小天使 Linda， 老师好，同学好。 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哎、欸，今天我都听懂了。然后，就是我也觉得老师虽然每次重复，但是每次听有，因为老师讲的层次也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次我们上课，课与课之间，可能生活上的有一些这个经历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听就有新的收获，然后就觉得说哦，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这样子。 对，第一次听啊，我想有一些同学第一次听，我觉得反正你的这个方法是说，第一次听你先懂得大意，懂得他的基本精神，懂得他要讲什么，不要让文字变成你的障碍。然后呢，基本大意懂了之后啊，我们可以开始进入到那个文字去，慢慢慢慢的往里面掺，慢慢慢慢往里面剥洋葱。你第一次学的时候不用急着把每一个字都搞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那个基础不够，所以你没有办法在 at this point of time 你把所有的字搞清楚。所以第一轮一定是先学它的大意，学它的精神，学它的精华，然后再第二次第三次。那金刚经是很有意思的，它很像一部那种 classic 的电影，我觉得有些那种十几几十年的电影到现在每一次看都还是觉得非常很棒，然后每一次看的感觉不一样。或者有一些经典的小说，你会看很多次，《金刚经》就是其中这样子的。你会慢慢慢慢随着你的生活历练，你会越懂越多。所以根本不要着急，不要 first get frustrated， 说哎呀怎么搞的，我都看不懂这个字，我都不懂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完全不需要。要很享受的去学《金刚经》，很享受的去修行，这样就行了。 谢谢谢谢老师，今天讲 谢谢 Linda， 听得懂，好，very good， 谢谢。然后再来那个 Jennifer，Hello，Hello， 老师好。今天的我也都应该 in general 我都可以 follow 啊、三空的概念大概都有，我自己比较有一些比较 overall 比较 general 一些想法，有时候就是觉得你知道。你读经啊，自己感觉反正都是妄，都虚妄的，这也空，那也空，所以就觉得那我在干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后来想，不对，它上面有说，对世间法也不可以执着，但是也不可以厌恶。 对呀、 啊， 是啊， 有时候会 remind 自己，因为有时候会 stuck， 就是你的 mind 会 stuck， 就是你对很多事情其实还是很认真，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但有时候又会有一念想说，这不是一切都虚妄的吗？那我在搞什么，对不对？ 所以他说。所以非法不能执啊，断灭不能取啊， 对， 你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有讲过嘛？我们这一群，他《金刚经》教我们是说，你心要如如不动，身体呢要每天行善。 对， 那我们倒过来，我们的身体是如如不动，也不运动，也不劳动，然后我们的心呢，每天汹，我们那个脑子呢，每天波涛汹涌，各种妄念，我们是倒过来活了，所以千万不能够断灭哦。就你该做的事情，该干嘛？我跟你讲，就再讨厌的人，你都得去度化他。但有很多时候，你去度化那个人，不见得是要去跟他讲大道理啊。有的时候，你度化他是你自己本身的改变，你就有办法机会度到别人啊。不容易啊， 我也觉得好像这个太棒的观念，因为有时候我就是对最近也蛮有感触，觉得这是讲的太好了。但其实我 in conclusion， 其实我今天最能 resonate 是不是经文的这个字，而是在上课中间老师有讲说，其实《金刚经》的 overall 的一个 spirit 跟一个精神是叫我们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不管是上课或是自己读经修行，也深深的很有体会。所以谢谢老师。 那我后来啊，你刚刚跟我讲，我倒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他叫我们，就是说你不能 get addicted to anything， 你不能、 right. 我没有，比如说你没有说不能喝酒，但你不能说我不喝酒就不行。 对， 没有人跟你讲你不能买东西，但你不买就不行，那很糟糕。 是， 学佛都一样，我要今天没看到这样东西，我没有怎么样，我就不行了，那也完蛋。他就是告诉你，你不能够被任何东西所控制。你的心啊，不能被任何的外境所控制，你要能够倒过来，你的心能够变成真的的主宰。那个心当然不是我们的意识心啊，是真的讲我们那个真心本性清净的那颗心出来。所以大家不要弄拧的，当你很痛恨很厌恶这世俗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又变成一种执着了，那也不行。你不用喜欢它，你也不用不喜欢它，这就金刚经教我们。好了，谢谢 Jennifer。 太好了，谢谢。 好了，那个 Erica，Hello Erica，Hello 老师， 今天上课还行吗？ 请问我是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对不对？ 我有听到你的，没有啊？你刚上课 OK 啊？现在有听到你的声音很清楚啊。 哦，可是因为我自己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 你可能有一些 echo 吧呀、yeah, ？I think。 OK， 我很喜欢这一次。这一个部分、欸、我觉得 今天上的课、 对今天的这个部分可能、 That's good. 为什么喜欢，所以实际上到最后是那个感觉，就到不知道到最后到现在这个部分觉得是我把它 apply 到真实生活好了，应该这样说、 那很好啊， 感觉是说我们不要只在意 外在的东西，不要只找那个想任何事都是，实际上重视是你本你所谓的体性，或者是真的那个心的部分。而你的这个心，不是因为的法条，或是因为别的人怎么说，而是它就变成 part of you。你真心的觉得这些事情，或这件事情，或这些事情要这么做，那 是 我觉得很多事就变成你不要去刻意的，或者是。你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而是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那你这个 heart 是你养出来的，而不是你刻意要它变成这个样子的， 要能够自在。所以 自在，对， 知不知道说我们有没有听过说、啊、什么法王对不对，这某某法王啊，什么达赖法王，你说哎呀奇怪，这个明明说万法一如嘛，万法平等，他为什么是王啊，我就不是王。其实那个王是什么意思，就是 他在万法所有一切法上面他都不执着，他都能够自在，真正的自在，他不再受任何法任何一法的控制，他的心不再随境转，他的心能转境，这就是我们讲法王啊。其实修行修到 最后就是能够自在，再多的钱，再多的名望，再多的 anything， 如果不自在都没用啊。很多钱，很多时候你的钱，你的名誉，或你所拥有的东西，或者你所没有的东西，造成你的负担，你的不自在，那就没有用了。其实最后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在了，这就是《金刚经》后来教我们的。像《心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心无挂碍嘛，无挂碍物，就是因为你没有挂碍，才能够无有恐怖啊。 你不再恐怖以后，你就不会颠倒梦想。你不再颠倒梦想以后，你就能够究竟涅槃。那个究竟涅槃，不就是我们所讲的最后的离苦得乐，最后的自在吗？这个东西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套的，我们慢慢来了，我相信会一点一点越来越进步。那个很棒啊， Erica 已经能够 apply 到日常生活，这很难得的。